前往的地球，那是人类的发祥地。然而今天，被埋葬在历史里，只是被遗忘的边境的一个小行星罢了。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除了在学校历史课里接触到的事情之外，我也一无所知。所以利用这次旅行的时间，想重新回顾，仔细的看一看。 过去人类仅在一个叫做地球的行星表面上生活。西历2039年，当时二分地球的两大势力，北方联合国家和三大陆合众国进行全面性的战争。由于使用核子武器的13日战争，世界的主要大都市群遭到破坏，之后的90年间持续的抗争与战乱的时代，人类的总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0亿，存活下来的人们渴望能够建立统一政体，这不单纯只是希望能够确定安定的社会秩序，更是为了今后永远没有战争而舍弃以往的主权国家的这种想法吧，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西历2129年，基于这种主张计划下，地球统一政府诞生了。统一政府的首都设在澳洲大陆东北部，面临太平洋的布里斯本市，急速从事复建工作，人们狂热地投入各种大小事业里，建设都市，绿化荒野，接着更把触角朝宇宙新天地延伸过去，在西历2166年，甚至在木星的1号卫星上建设了开发基地。这个时候，统一政府的内部最有活力的部门，应该可以说是宇宙省吧。这个巨大的机构设置在月球的表面上，在2200年的中期，它的人口甚至凌驾首都布里斯本市。布里斯本是地球的首都，而月面都市是宇宙的首都，甚至有这种说法出现。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实质上的生存圈仅限于太阳系内部。2253年，最初的恒星间星际勘察船向阿法人马星前进，可是20年之后依然没有回来，使得人们非常的失望。然而，当时人类的总人口还只有40亿人而已。虽然只是在太阳系内部，居住空间也十分足够。西历2360年，以安特尼尔·亚诺博士为首的宇宙技术群终于实现人类的梦想，完成了超光速航行瓦普航法。初期它的航行距离很短，对于人体尤其是对女性的生产能力有着显著不良的影响。到了2391年，终于达到完全实用化的境界。2402年，在卡纳普斯星系里发现可能居住的行星，自此迎向恒星间移住时代。但是这也是单一的权力体制开始产生皲裂的第一步。2404年，第一次恒星移民团出发的时候，在布里斯本聚集了统一政府的首脑群们，为了远离地球的殖民地将授予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持续进行冗长的讨论。 啊，请进。 哦，嗨，干嘛干嘛？一个人躲在这偷看什么？ 色情片呢？ 不是啦，我只是在预习一些跟地球有关的事情。 你这个家伙还真是不健全。 中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呢？ 好吧，反正啊，我也没什么事可以做。 有没有性感的画面？ 没有。 最初是由宇宙省航路局航行安全部发迹的一个小小的机构，后来升格为宇宙省保安局，并且组织宇宙警备队，由省次长统筹指挥。到了西历2428年，终于成立了宇宙军。这支军队跟在统一政府成立之前，总是以从天空高处威胁压迫弱小的诸国的北方联合航空宇宙军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确保民众航空上的安全，防范犯罪跟事故的发生，保卫人权以及经济机构，所特别建立的一套治安体系。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军队都一面高唱和平防卫，一面却狂热地进行侵略和外征。这个事实 这个时代的人们可能再度忘记了吧。所谓军队是一个国家里面最强大的暴力组织，这个命题对于了解历史的人可以说是常识，而且在全人类统一的这种国家上是不可能再有外敌存在的，武力只要最小限度就应该足够了。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宇宙军依然无限制的肥大化，在他的组织内部持续着显著的退费现象。 所谓的高级军人难道是武装贵族的别名吗？我举个例子，第四方面总监部所属的宇宙航空母舰德基西兰德的舰长阿诺尔多 F87 上校的优渥生活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房间有办公室、客厅、寝室还有洗手间，总面积高达240平方公尺。然而他房间的下层是士兵们的起居室，同样的面积居然挤了90名的士兵。从劳动力的面来看的话，舰长底下编制副官是当然的，女秘书1名，勤务兵6名，专用厨师2名，还有1名专用的护士在服侍他。他的薪水当然是从国民负担的赋税里面发出来的。令人感到更悲惨的事实是，一个需要专用护士看护的病人居然指挥了一个航空母舰，这是多么非人道的事实。 不要说这种无聊的讽刺话。 救下救下。 说什么？ 这项告发反而成为非难的标的，因为议会还有言论界军部的辩护者已经占了大多数派。另外到了这个时候，恒星间的航行也面临了技术跟距离的瓶颈，已经可看到一个极限了。2480年人类的生活圈扩大到以地球为中心半径60光年的球状，2530年半径84光年，2580年91光年，2630年94光年，明显的呈现停滞状态。然而即在这种停顿状态中，只有军队却是不断的继续肥大。另一方面，经济不公平也逐渐的显露出来，资源已经枯竭的地球放弃了农工矿的产业，靠着资本和金融支配殖民星球的产业，独占性的吸取他们的利益和资源。在政治上，虽然承认各个殖民星球都拥有他们的自治权，然而这也是形式而已，那些权利都是属于地球一部分的权利，跟地球不是对等的关系。另外也设置了泛人类评议会这个机构，70%的议员是从地球选出来的，议决必须有70%的赞成以上才行。因此实质上从地球以外的殖民星球来的动议没有一项是被通过的。 由于地球资本上的压力，便强制我们殖民星栽培单一的农作物，结果那些农作物卖不掉，有些殖民星已经面临饥饿危机，所以说应该矫正这种偏颇地球的政策。 没错没错，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 殖民星的人民之所以会贫困，那是因为他们本身无能的关系，把这种罪过归在我们地球人民的身上，这根本是欠缺自理心和向上心的奴隶精神表现。 当时地球所欠缺的是资源，而地球人所欠缺的是想象力，由于欠缺想象力的关系，地球上的居民才会傲然地贯彻强者的理论。强者之所以为强者，是拥有武力和财富。在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地球搜刮殖民星球的财富，用这个财富来强化军队。也就是说，殖民星球的人们在养这批监视自己、欺压自己的士兵们。忍耐到达极限的殖民星球方面，到了西历2682年，一致团结向地球方面提出要求：第一，要求缩小肥大化的军备；第二，要求泛人类评议会的席数应该要改成由人口数来分配；第三，地球应该停止靠着资本对殖民星球进行内政干涉。对此，地球的反应是：首先也终止支付泛人类评议会的分摊金来加以应对，然而也被迫必须提出压制殖民星球的不满的对策。当时反地球派的急先锋是天狼星系，地球于是把这个拿来逆向操作，故意开始流传一些怪情报出去。内容是天狼星系之所以动不动就指责地球，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平等，而基于是想取代地球支配人类社会的野心所致。天狼星系才是地球和各殖民星的共同敌人，更是威胁人类的存在。天狼星系一步步地储存国力，增强军备，并且逐渐地完成了间谍网， 要注意天狼星系，就是俗话说的天狼星威胁论。刚开始地球抱着满怀恶意的喜悦，在一旁看着天狼星的虚像逐渐的扩大。可是当地球夸大的宣传天狼星的威胁的时候，却导致一个始料未及的效果，那就是天狼星本身居然开始相信他们有凌驾地球的实力跟意志的存在，也就是被谣言的形态所蛊惑，最后居然当真起来了。地球把天狼星设成假想敌人的这种策略，产生令人失效的结果，几个殖民星球对地球过于反感的结果，反而开始投靠天狼星那边。想要反抗地球的专横，只能仰赖天狼星。让殖民星产生这种想法的，其实就是地球本身。为了对付坐上反地球阵营盟主宝座的天狼星，地球方面决定使用武力加以惩罚，同时也打算趁此一扫反地球的势力。西历2689年，由于天狼星召集了各个殖民星的警备队进行共同训练，还答应提供重军火武器，地球以此为借口发动先制攻击。殖民星联合军及时登上了宇宙，依然遭到败北。天狼星系的主星第六行星隆多利娜被地球军所压制，虽然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地球军的军纪却显著的低下，由战地司令部在操作着庞大不实的数字，收押的物资的数量将它一多报少，实际的差额都跑到高级将官的口袋里面去。另一方面，敌军的战死人数却以少报多，实际人数只有60万左右，居然把它灌水膨胀到150万，为了让它看起来有这么多，还残杀了大量的非战斗员。不止如此，还把尸体分解成好几份，让它看起来像几个人的尸体，做起来面不改色。另外，把我方的战死者以多报少，一些以死者的姓名送来的薪水，竟然也有军官加以私吞。把这些事实揭发出来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战地取材的一位采访记者，受理告发的军法会议只采取被告的地球军事官所提的证词，不只把这项指控撤回，还认为告发的记者的行为是沽名钓誉，反而对他提起诬告罪。经过这个事件，地球军实随之位，变本加厉地把军队变成一个盗贼集团，继续寻求下一个战场。被他们选上的战场是第六行星隆多利娜的经济中心大城拉古朗市。上一次战争战败的殖民星联合军的部分残败士兵带着武器偷偷地逃入拉古朗市，这是事实没错。然而地球军所重视的是这个拉古朗市生产隆多利娜行星多项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是物流的集散中心之故。地球军出动15个机械化野战师团、4个空中攻击师团、6个都市型战斗师团，包围了整个拉古朗市，进入冲锋的攻击阵势。这时，拉古朗市的市长约瑟夫·马萨利克抱病奔走交涉，希望能够取消攻击行动。加上地球军内部的总司令、作战局次长库雷朗波中将等人，部分粮食派的努力，攻击行动延期了2次。但是遭到大批兵力包围的拉古朗市内，有部分势力团体由于为了避免遭到攻击，计划把流亡进来的残兵交出去给地球军。他们组织自卫团开始搜捕流亡残兵，各地不断地发生枪战，地球军把这当成绝妙良机开始发动攻击。这个时候，士兵们所接到的命令可以说极端到了极点，持有武器以及企图反抗者一律射杀，另外怀疑可能持有武器之人，看起来可能有抵抗嫌疑之人，以及判断可能是逃亡者或隐匿者之人，也照这个准则一律射杀。这道命令事实上就是在煽动无差别性的杀人，攻入市区内的地球军恣意进行被公开允许的杀戮和破坏，热衷于被默认的暴行跟掠夺，也就是后世所称染血之夜的开始。收藏在市立美术馆的绘画还有宝石雕刻被抢夺一空，贵重的古书之类也被不懂得它价值的士兵们丢到火堆里面去。市内的北区是钻石、原石的研磨工厂以及黄金和白金的加工厂的集中地区，从空中杀来的第二空中攻击师团跟由陆地入侵的第五都市型战斗师团，双方为了抢夺财物演出丑陋的相残火拼场面。双方合计死了约1500个人，在那些尸体中可以看到很多腹部被人切开的痕迹， 研判可能是为了抢夺死者吞进腹中的钻石原石所造成的。跟这个类似的被害者，民间人更多达100倍，其中有被军用小刀割裂下巴拔走金牙的老人，也有耳环连着耳朵一起被割走，或者戴着戒指的指头被切走的女性陆续出现。在燃血之夜的10个小时里，被地球军杀害的拉古朗市民超过90万个人，因为破坏和掠夺所造成的损害高达150亿共通单位货币。但是地球军在当初否认这个事实。 传言在拉古朗市所进行的屠杀和掠夺，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叛逆者所捏造出来的，企图重伤我们地球军的名誉。 过了3天，军部的发言又变了。 屠杀和掠夺的确发生过，但是规模都很小，死者只有20000人左右，而且加害者并不是我们地球军，而是潜伏在市内的反地球派游击队所为，事后把自己的罪行嫁祸给我们地球军，企图用它来扩大反地球运动。也就是说，现在拉克朗市依然潜伏着游击队。 仅仅3天的时间，官方的发言竟然180度大转变，但对原因却只字未提。地球军为了彻底达成任务，再一次出兵扫荡残余的败兵，于是又多了35万个牺牲者。但是从这个蛮信中，对殖民各行星而言的希望也诞生了。当时25岁的电视采访记者卡雷·帕姆格伦在军队盘查的时候，拒绝让军队检查他的所持物，遭到枪柄乱打一顿，身负重伤。在被淋上液体火箭燃料而烧死的尸体堆中，恢复意识醒来的帕姆格伦在烟火弥漫中逃亡成功。在金属镭矿矿山的会计课担任劳动联盟书记的23岁的威斯罗·凯涅斯·塔恩，从公寓房子的窗户往下俯瞰进行中的军队，被一名酒醉的士兵用枪射击，在他旁边的母亲中弹身亡。提出控诉不但不被理会，反而还被诬陷披上杀害母亲的罪名，之后逃入矿山消失踪影。在医科大学的附属机关学习药草学的20岁的裘利欧·法兰克尔，打死了强暴他女友的地球军士兵，无奈地成为了一名逃亡者。成功脱逃之后，却发现他女朋友自杀了。对政治和革命都没有兴趣，在音乐学校学习作曲的19岁的查欧·尤伊鲁恩，在地球军的疯狂扫射中，如亲生父母养育他的哥哥嫂嫂被扫射身亡，抱着3岁的小侄子逃了出来。这4个人最初齐聚一堂，是在西历2691年2月，位于中间地带的普罗奇西马星系里的5行星普罗希尔比纳。4个人的职务分配可以说是是才是所的一个好典范。帕姆格伦以他的理念和言论成为反地球统一战线的象征，塔恩凭着他的行政处理能力整顿了经济的基盘。另外，法兰克尔是反地球战线的实战部队，担任黑旗军的总司令官，将原本只是乌合之众的革命派重新组成精强的军队。查欧则担任情报、谋略、破坏等工作。他们4个人为了掌握反地球战线的主导权，开始着手驱逐旧的主导部，达到当时指导地球军、地球舰队的3大指挥官，施展了极为辛辣的手段。西历2703年，呈现弱质化的地球军被法兰克尔所指挥的黑旗军所击破。在第2次的维加星域会战中，20000艘的地球军竟然被仅仅6000艘的黑旗军给击败。一年2704年，地球几乎连太阳系都守不住。面对以火星和木星间的小行星最后的防线持续抵抗的地球，反地球战线连续2个月断绝他们的补给，在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发动全面总攻击，这可以说是把拉克朗市惨剧以相当于100倍的规模重新上演一次。只是上一次的被害者跟加害者的立场这一次倒转过来了。 这个时候的攻击啊，连地球的地形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改变，总人口数呢也急剧锐减到10亿人左右。 你好清楚哦。 这是从科尼夫那里现买现卖的，因为啊，他经常载着地球教徒的巡礼团，已经去过地球好几次了。 但是 在这个时候所建立起来的天狼星时代只有昙花一现而已。天狼星战役结束后两年，也就是西历2706年，象征着革命和解放的帕姆格伦以42岁英年不幸病死了。 如果我现在死了，星体这就失去了接着剂，再5年就好了。如果死神能再等一下。 帕姆格伦死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浮上了台面。事情起源于是否要把以前旧体制化的财阀编进新体制的经济体系内，产生相左的意见，发展成情绪化的对立，最后终于恶劣到完全无法修复的地步。法兰克尔计划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项消息在行动前走漏到塔恩那边去，真的只差秒的单位而告失败。查欧·尤伊鲁恩回到拉古朗市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虽然他本人已经对这种权力斗争丧失兴趣，然而他过去在谋略方面施展的时机足够让塔恩感到恐慌无比。塔恩为了将这个危险的牙拔掉，派人谋杀了查欧。就这样，塔恩将实现自己的正义的独裁权力掌握到手。但是第二年2707年，由于他的坐车被中子弹击中爆炸，永远地从权力的宝座被赶了下来。新秩序一直是靠塔恩个人所支撑起来的，在他死后，黑旗军分裂成好几个团体不断地互斗，再度迎向将近1个世纪的混乱时代。建设途中所崩坏的脱离地球的宇宙新秩序要重新建立起来，还要等1个世纪后，西历2801年，等到银河联邦成立之后。 结果在这种人类社会的混乱之中，地球就变成一个被人遗忘的存在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就算周遭的人忘了，可是住在地球那些人，他们可能没有忘记过去的光荣哦。旧帝国的那些贵族啊，也是一样，一度到手的特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它夺回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一样。而且再加上了800多年的岁月，那股怨恨呢，可能酝酿得很可怕哦。 你不要吓我好不好啊？ 好了，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去吃饭吧。 好。这个时候用笑话把它带过去，但是等实际到地球上一看，才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使得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Thank you. 皇帝莱因哈特第一次以皇帝之尊的御林赐给了丘梅尔男爵，来到了男爵府。但是这里有着地球教徒的阴谋，想除去莱因哈特。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丘梅尔世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